第129集，自我心理暗示。仁义半夜醒了过来，昨晚发生的事像一块沉甸甸的乌云，一直压在他头顶。龚应贤温暖的拥抱尽管抵御了乌云带来的冷意，但巨大的阴影还在挥之不去。仁义看了一眼熟睡中的龚应贤，他不希望自己辗转反侧把龚应贤吵醒了，就干脆下了床，披着衣服离开卧室，来到一墙之隔的办公室。他从办公桌里翻出一包烟，看着摊开在桌面的龚家纵火案的各种卷宗，沉默地吞吐着烟雾。他戒烟很多年了，所以没有瘾，但心情烦躁的时候来一根能静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仁义听到有人叫他，他猛地回过神来，扭头一看，不知何时龚应贤已经站在他背后。他想得太过入神，竟完全没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。 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 仁义怕他担心，露出一个暧昧的坏笑。 哎呀，舒服呀。 我是问你大半夜的为什么不睡觉。 有点睡不着。你去睡吧，你太缺觉了。 龚应贤走过来，坐在了仁义旁边，看着桌上那些熟悉的资料。 你还在看？ 多看看，说不定能有新发现。 照片太模糊了，即便修复之后效果也不太好。当年的物证缺失太多，你能发现那些已经很不错了。 你们对当年那些调查人员的调查有什么结果吗？ 有一个我父亲当年的下属和一个调查人员有可疑的地方，但就算我们找到证据，想要翻案也很难。因为时间的原因，证据链特别难以串联和形成逻辑，而且重审需要层层审批，毕竟这是要否决当年的司法裁定。要么有非常有力的无法驳斥的铁证，要么就是有人证。 你是说紫燕？ 抓到紫燕，找到她和这件事的联系，让她亲口承认。 你有没有想过紫燕和当年的凶手是什么关系？你也说了，根据你们的分析，紫燕不是凶手。 想过，有三种可能。第一，凶手曾经跟赤天使的内部会员炫耀过。第二，紫燕是继任者。光明神教不是近年成立的，只是近年才被我们发现。凶手曾经也是一员。第三，紫燕和凶手本来就有私人联系，是被凶手培养为纵火犯的。 那你觉得哪种可能性大一些？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 按照你们的侧写，紫燕的年龄在35岁以下，甚至可能更年轻。她是怎么洗脑这么一大帮人甘心为她出生入死的？你看啊，一般搞邪教的都得有点年龄，看起来才像那么回事吧。 所以你倾向于第三种？ 我也只是猜测。不过如果紫燕和凶手真的有私人关系，就比较好解释为什么他年纪轻轻就可以做到这些，又为什么他甚至知道那个鸟面具的具体样式。当时你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 龚应贤微微蹙眉，迟疑地嗯了一声，尾音拖得长长的。 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他戴的就是当年那个面具吗？或者至少长得一样？ 其实我并不具体记得那面面具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想象。可是一看到那个面具，我就觉得是他。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。在心理学上，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来自于自我暗示。 自我暗示？ 打个比方，一辆车从你面前开过，有人问你这辆车有几个轮胎，其实你根本没有看清，但根据常识，车通常有四个轮胎。有了这个印象，你越回忆就越觉得那辆车是四个轮胎，但它其实可能是辆三轮车。 面具也是一样的。我从来没有真正回忆起面具的样式和颜色，但我根据常识和幻想，脑子里总有一个大概的想象。当紫燕戴着面具出现的时候，她的身份，她营造的气氛，她说的话，以及背后所有案情的关联，让这枚面具除了和我记忆中的面具呼应之外，别无他用。所以我在那种紧张的、受到冲击的、没有时间多思考的前提下，一下子就认定就是那枚面具。但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反复推敲，已经开始怀疑了。 紫燕戴的面具有可能不是当年的那个，你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心理暗示？ 我没法确定。我在成长过程中也见过，甚至特意搜索过一些鸟的面具，但都没有给我那种冲击感。我一直在怀疑，是紫燕真的戴了那枚面具，还是紫燕营造出来的氛围，让我相信她戴的那枚面具。现在最麻烦的是，那枚面具给了我太大的冲击，我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它，并且无法控制的让它和我想象中的面具结合了，哪怕我自己都无法确定。 可是紫燕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她戴的面具，如果她戴了一个假的，很有可能被你发现啊。 这正是她的高明之处，她戴上面具提起当年的火灾，说我们之间有羁绊，但其实她没有透露任何关键信息。如果面具是真的，他就成功在我心里播种了恐慌。如果面具是假的，对我还是很有杀伤力，因为鸟面具对我来说同样有象征意义，不必非得长得一模一样。 这个人有这么好的脑子，为什么不走正道？ 他非常聪明，双商远高于常人，他在现实中一定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，但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伪装得毫不起眼。 那你要怎么才能确定那个面具到底是不是你记忆中那个？ 这是深层次的心理暗示，我就算意识到了，自己也没办法解决。我已经让我的主治医生回国，他应该能帮我。 宁贤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克服。 龚应贤深情地凝望着任意，郑重点了点头。